下小小的打断，小小的我傻傻的。 你相信我们前世有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故事耐人追寻，小小新娘远鬓三生，恍然一梦千古伤心。一个女孩名叫婉君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,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现在在上海打浦桥附近的一家餐厅促销出了一个奇招，按照就餐者的体重来打折，越重的话折扣就会越高，女生100到120斤，男生100到150斤，打88折，最胖的呢是195斤以上的，打到5.8折。按这个标准的话，你能享受几折优惠呢？算了，还是不暴露体重了吧。 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，永不厌倦，血气如虹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炽热的不得了。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。 地下都有用，我学我用，

怎样 Oh baby 你都要保持坚强，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是你、yeah、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是你。 昨晚睡得好吗？有几个方法呢，是可以让我们快速入睡的。第一个是坚持不睡懒觉，保持稳定的生物钟。第二个是保持卧室温度清爽宜人，适宜睡眠的最佳温度呢是 15.6 摄氏度到 22.2 度。第三个是睡觉前呢就不要用任何电子产品了，屏幕发射出来的蓝光会抑制我们身体产生褪黑激素的。第四个呢是保持卧室的整洁。最后一个就是屏蔽噪音，可以用用耳塞或者是白噪音软件之类的，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可以试一下哦。 心里最爱的人就